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26集，血迹上。 冬至恢复意识的瞬间，几乎以为自己还在地底下，背后被巨蟒狂追，看见眼前多了一张大脸，差点就惊叫出声。医生直起身体，温声询问： 你现在身体有什么感觉？ 冬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只能如实描述： 浑身没有力气，软软的，动不了，躺着头就晕。 医生点点头，也没多说，让他好好休息，然后就走了。冬至左看看右看看，这居然是个单人病房，估计是对他们这次出生入死的优待了。不过医生也没说什么，让他觉得有点不安。 其他人呢？师傅呢？宋君呢？ 思考没有维持多久，冬至的脑子浑浑噩噩的，转眼又睡过去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再度醒来的时候，他看见顾美人正坐在床边，面露悲伤地看着他。冬至早觉得自己这个睡法不太对劲，结合之前医生和现在顾美人的表现，他心头更是咯噔了一下。 我不会是伤势过重得绝症了吧？ 你醒了，有哪里不舒服吗？要不要我叫医生来？ 顾美人见他睁眼，面色一喜。冬至撑起一边没有再输液的手肘，想坐起来，顾美人忙伸手搀扶，给他在后背垫了个枕头。 你没事吧？巴桑和其他人呢？ 顾美人默默侧脸，那里有一道伤口还没结痂。 我没事，只是受了点皮外伤，其他人也是不同程度的外伤。刘清波他断了一根肋骨，现在在你的隔壁病房躺着。张松的手骨折了，还有两个人是脑震荡。 那我呢？ 顾美人欲言又止。 完了，肯定是伤势太重吃不好。我承受得住，你尽管说吧。 不过没等顾美人说完，龙身就进来了。他脚步如常，步履稳重，也没有穿病号服，但冬至一眼就看出他神色比之前要差一些。 龙局 师父。 顾美人惊异地回头看他，冬至一出来就昏迷过去，龙身也不可能把收徒的事情到处嚷嚷，是以除了宋子存，现在其他人都还不知道冬至已经拜师了。龙身朝顾美人点点头： 你去隔壁看看吧。 顾美人知道他们有话要说，忙知趣地离开。他前脚刚走，冬至就忍不住问： 师父，我是不是身体出什么毛病了？ 龙身居然没有呵斥他乱想，而是蹙起眉头，似有什么难言之隐。冬至一看，心里凉了半截。 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瞒着我吗？ 不是想瞒你，只是你一直昏睡，没找到机会跟你说。 冬至闻言不由悲从中来： 我真是命太苦了，还没正式加入特管局就得了绝症，我可连师父的手都没摸到。 想及此，无需任何酝酿，他眼泪啪嗒一下就掉了下来。龙身一愣，连手背被冬至握住也没反抗。 师父，反正我下地前也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，这次出了事也是意料之中，我只是有点不甘心。 龙身抽出手拍拍他的手背： 凡事有得有舍，不必过于执着。 其实也没别的，我还有个心愿未了， 一定要说给你听，不然我就怕以后来不及了。 你只是以后不能请神了而已，又不是快死了，何至于此？ 啊！ 没想到你对请神的执念竟然这么深。不过就算请不了神，只要你以后把长手剑和方老教你的雷法练好，也没有什么可惜的。 我不是得绝症了吗？ 谁告诉你的？ 我自己联想的。 冬至的心底随之庆幸而又有点失落。 还好没把藏在心底的那件事说出来，不然我们现在的塑料师徒情估计就要就此终结了。 过了一会儿，他才消化完龙神刚才的话。 你是说我以后不能请神了？ 上次你在梁维七墓里请神，直接导致你现在精神很差，内息紊乱。如果再用一次，就算练上一年的吐纳功夫也练不回来。请神本来就是很耗精气的一件事，终于一是因为他一位高祖曾遇大机缘，孪生的血统代代相传，所以也与常人不同，但就算是他体力也跟不上其他成员。这一次事发突然，我知道你是为了阻止爆炸，是我的责任。等你养好之后，我会教你别的，请神一事就不要再用了。 师父说得如此郑重其事，冬至自然不能不点头答应。 师父，那个祭坛和凹槽到底做什么用的？为什么后面会有这么多鬼尸？ 你现在有精神听？ 我睡觉睡得都快发霉了。我们现在还在西夏王陵附近吗？ 还在银川，等你们伤养的差不多再回去。周月和邢乔生的遗体分局已经有人尝试下去寻找了，还有陈寻，他可能吸入部分魔气，现在情况有些糟糕，正在抢救。 提起此事，冬至的心情跟着不免沉重起来。他与这几人虽然没什么往来，但大家总归一起在下面同生共死过，如果不出意外，将来他们还要成为特管局一员共事。但现在意外依旧出现了，有的人永远离开了这个团队。出发前宋局言犹在耳的死亡率，对这几个人而言成为永恒的谶言。 墓道前那块石碑上的西夏文我已经请人翻译出来了，那个墓的确是梁维七的墓，但那个墓原本是为梁太后准备的。 啊，一般情况不是帝后合葬吗？ 梁太后执掌朝政时期，权倾朝野，她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和江山一样永固，希望自己能长生不老，所以梁维七帮她想了个法子。 这也正常，自古以来，没钱的想要钱，有钱的就想要权，有了权还不够，开始往长生不老、政权永固去想。梁太后虽然是女人，也莫能例外。她原本不是西夏一宗李亮做的原配皇后，而是她的嫂子，因与她通奸，为她通风报信，把自己夫家给坑了，这才上位当了皇后。这样一个女人当然不会是省油的灯。李亮作死了以后，梁太后以汉人女子的身份开始掌权，但西夏是党项人的天下，当然不会对汉女拜服。为了巩固权位，她对内废除汉礼，采取了类似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方法，用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身份的方式来讨好西夏贵族，对外则采取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。梁维七正是看中他不肯对权力松手的心思，向他谏言，表示自己可以帮助梁太后达成愿望。此人在堪舆之术上的确有一手，只是心术不正，在中原混不下去，最后才只能投奔梁太后。梁太后久闻其名，见人大喜，也不管西夏国内普遍崇佛的风气，就将梁维七重用册封，命他赶紧放手去做。梁维七带着人到处勘测，最后找到了这么一块地方，位于西夏王陵附近， 号称风水宝地，怂恿梁太后在此修筑衣冠冢。所谓衣冠冢，就是在找不到死者尸体的情况下，将他生前用过的衣物放在墓中，用来作为替代。但梁薇七定的衣冠冢并不是这个意思。按照他的说法，这座衣冠冢跟梁太后的气运是紧密相连的，只要衣冠冢布置得好，梁太后在世时气运也能跟着蒸蒸日上。梁氏都是一国太后了，还要什么蒸蒸日上呢？那自然是战无不胜，甚至打入中原，统一天下，成为大一统的女皇。如何令衣冠冢发挥威力呢？梁薇七又想了个法子，血祭。 本期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期见。